收藏书画近30年，馆里的书画精品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陈怀美术馆不仅是翟旭东自己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对外开放。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中国传统书画的美，在喧嚣的都市中给人以宁静，这也是他多年收藏的最大价值。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下来收听由本台记者圆圆采制的人物专访《城管来了》。来自大兴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庆云店执法队的队长王富生，是一名有着15年一线执法经历的城管。生活中的他第一次走进阳光调频的直播间，通过电波分享亲身经历的城管那些事儿。 城管有这个名词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了解？ 这个得追溯到1996年，是由咱们北京市宣武区正式挂牌成立而且试运行的这一支城管执法力量，到2000年由咱们北京市政府统一对各区县都要求成立城管， 就推广开了。 推广了，原来之前叫综合执法，是由各职能部门的抽调的一些人员组成的一个临时的队伍，哎，也叫联合执法队。咱们大兴城管呢，是从2000年9月28号正式挂牌成立。 那您96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您是做什么工作？ 参加工作的时候，正好是在咱们大兴区的园林执法队。城管成立呢，就是把各执法口的这些法律法规都已经囊括到城管来， 提炼出这么一支队伍来。 对，前期那些执法人员呢，也是通过咱们国家的考试以后到咱们城管这儿来。 有这个资格了才可以成为一名城管。您刚参加这支队伍的时候，整个队里有多少人呢？ 可能是40多人，我印象当中，负责咱们整个卫星城内的执法工作。在成立的时候，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各分队呢借用的都是别的单位的办公用房，条件特别的简陋，而且我们在执法当中呢车辆也比较少，5-6个人挤一台车，条件比较有限，穿的服装也不是很整齐。起初啊，老百姓啊对这支城管呢不是很了解，就觉着好像跟土匪一样。通过咱们依法治国，我们在重塑形象。 说起城管的具体工作职责，王富生介绍说， 我们一共涉及到是14个职能方面的法规，300多项，主要是跟咱们老百姓比较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说门前三包啊，门店外的乱堆乱放啊，门牌广告啊，社区的违法建设呀，主要是围绕一些程序秩序类的这些问题，包括一些保障任务。你比如说咱们2008年的奥运会 A 派个会议啊，包括咱们的93大阅兵，大的这一些保障保护环境，下雨下雪天，包括现在的雾霾天，作为我们城管队员来讲，那要全员上岗的，预防这垃圾的燃烧，包括这个燃煤，那么我们都得要深入到大街小巷去做这种工作。过年过节节假日休息，大家最闲的时候就是我们城管最忙的时候。 那您平时有休息时间吗？ 说句实在话啊，干这么多年了，把拉媳妇的手都去拉相对人的手了。 相对人， 对，我们管商户也好，违法者叫违法相对人，就牺牲了很多陪家人的时间。 那平时是巡视的这种，还是是有人举报咱们再出动？ 我们常态化的管理呢，主要是靠我们队员呢上街的一种巡视，及时发现问题呢，及时进行整改。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通过96310的举报平台，老百姓发现的一些违法问题反馈到我们执法局进行处理。现在我们队员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很强。说个实例吧，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卖的是鸡蛋鸭蛋，属于那种惯犯，就是我们一来他就跑，我们一走他就来。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了一种围追堵截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就把他堵到了。当时这个小男孩呢，这一看这种情况，心情比较激动，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掏出一把匕首来。起初呢还是面对着我们这些执法人员， 拿着刀子比划， 嗯，吓唬你， 哎，吓唬我们。当时面对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队员呢也比较激动，因为已经抓了好多次了都抓不到，这次今天可真抓着了，又出现这种情况，又想抓又不敢，因为这种匕首万一要是失手了碰到谁 很危险， 很危险。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跟他接近，言语上呢跟他讲，你不要激动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今天能够见到你呢是想跟你沟通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我们想帮助你啊，通过这种方式逐渐的跟他接近，同时呢我的心里呢也很畏惧，真的怕他伤到我。 对，因为他拿了一个凶器嘛， 对，而且那个我在每前进一步都要计算，如果他这个刀挥到我的身边会不会刺到我的哪个部位，我是用手挡还是用胳膊挡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大兴区城管执法监察局青云店执法队队长王富生，在他15年的一线执法经历中，有过很多次难忘的经历。当他们在治理油商的过程中遇到了持刀抵抗的小伙子，千钧一发的时刻，王富生会如何应对？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人物专访《城管来了》。 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种情绪从激动慢慢的开始放缓，我感觉到他的心里的防线在下降。通过言语的交谈以后，他也提出了很多要求，你就不能扣我车，你就不能罚我，我还要如何如何。他 好多条件， 对，他也会讲很多他自己内心很酸楚的事情。 嗯，那他这些问题您怎么给他回答呢？ 沟通是一种技巧， 谈判技巧。 对， 嗯，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不扣你的车，我们可以不罚你的钱。但是呢，你一定要听我说，不要过激，你要把刀子放下来，或者你交给我，以后呢我可以帮你去想想办法，去到个市场帮你找个柜台。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群围观人，就要看你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那么这种问题呢，不但要给他说，那么要把一些话还得让咱们周围的老百姓听。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一个是他可能会有人身的危险，那么老百姓对你的这种信任就会降低。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你一个城管队员你必须要具备的一种素质。在这种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匕首就由对着你开始就反向来，就架着自己脖子上了，就要开始要自残了。他可能对你说的话他不相信，他只一个请求，你就得放我走。当时我就看脖子上都已经拉出血印了，都已经开始往外渗血了，那么我还得要往前再跟进几步。最起码说，如果我语言不过激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啪马上就捅我的这行为， 行凶的行为。 对，那么从他的本身的这种心理防线上肯定是降低了，因为他刀子已经架在自己脖子上了，是一种无奈之举了。 等于说您感受到他内心的变化了。 对，就我就开始在想，如果说我给他一个突如其来的一种呐喊声， 震慑他一下， 震慑他一下，他会不会捅我，或者说会不会自己唰一下子把自己的脖子拉得更深？或者说是引起他一种震惊，以后我能不能把刀子给他夺下来？脑瓜子想了很多很多可能或者不可能。 其实现场所有人当时也在看您的反应，是吧？ 都在看，围观的人都在看，大家也很震惊。原来老百姓还会说：“哎呀，你执法人员不对，或者说你这个小商贩不对 啊。”议论纷纷、 啊，还会议论纷纷、 嗯。 那会儿的老百姓，我也不知为什么， 嗯， 没有人说话，很安静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自己在自言自语。说我也实在太困难了，我母亲又如何如何，那么我就抓住他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他的母亲病重，外地到北京来去来治病的，没有医药费，还要等着做手术，否则呢他的母亲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就开始从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攻击，我说你从事这种工作是吧，很辛苦，你是为了给你母亲治病，我说如果说你要是因为挣这一点钱你把自己伤害了，那么你的母亲会愿意吗？如果说你要是把自己哪儿弄破了被你母亲看到，她会不会心疼呢？ 会不会利于他的病情的这种缓解？那么说了这些，他就深深的感觉到他的那种母爱，自己呢哭得更厉害了。那么这个刀子在手上拿着也没有力气了，我就很自然的把手伸给了他，拍了拍他的肩，他就蹲下了，就开始就放声痛哭，我就赶紧把刀子很顺利的就拿到手了。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对他说的一些话，那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肯定第一，我们不会扣你车，是吧？第二一个，我们不会罚你钱。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从不配合到配合，也赢得了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赞赏。因为如果说一种以暴制暴，可能就会导致一些突然间的问题的升华，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也不利于这种工作的一种处理。因为这个小商小贩他不是一个两个，他是一种社会的一种共性，不是咱们这个城市存在，所有的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在城管与这些商贩的这种较量的过程当中，就能够体现出你一支队伍是不是有素的，是不是能够面对一些问题能够处理好的。 后来那个小伙子他得到很好解决了吗？ 后来那个小伙子去工地当小工去了，因为我们局里的领导也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那么又及时的派办公室人员到家里的去走访，去了解他的困难，帮助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些一线的执法队员能够在外边安心的工作，也是得益于我们大队党委呢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支持， 后盾很坚强， 所以说解决我们一些后顾之忧。 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些工作，可能我们队员是为了能够安抚他承诺了一些什么，但是可能以自己能力可能兑现不了，那么就得要求助于分队，甚至求助于大队，能够帮助解决，也是为了化解一些矛盾，减少一些突发事件的一种发生。 您是2012年成为咱们这青云店镇执法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等于说从一线变成管理者。 作为我们城管这支队伍来讲啊，城管队长既是管理者，也是一线执法队员。本身我们的一线执法力量就比较少，我们现在青云店城管就是算上队长还有教导员，我们才六个人， 全镇六个人。 对，才六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区域面积，六个人肯定明显是不够用的。 那咱们人手怎么安排啊？ 这个就靠执法力量的整合了，还要靠咱们政府的一些协助力量。你像我们区域店，政府给了我们城管执法队很大的支持。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区域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各执法口比较有合力，随叫随到，叫在一起干工作就是一支拳头。 那您觉得您和您的同事、您的同行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我觉得吧，用一个词儿，就是兄弟。与其说有是上下级的关系，不如说是肩膀齐的弟兄。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一线队员，和我们的广大一线队员们共同战斗在一线。所有的这些一线队员当中，在他们身上以前还有以后还会发生很多精彩的故事，那么我只说的这些都是一小部分，在他们那些人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当记者问到他现在的心愿时，王富生说， 我就是觉得城市的管理不是靠我们这一支队伍能够管好的，需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的维护。有一句话叫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所以我也想呢，也是用这一句话呢来结束咱们今天的访谈。也是希望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呢能够自觉维护环境意识，能够让咱们的城市越来越美好。 城管那些事儿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完，在后续的访谈中，我们也会一直关注他们的故事。本期的人物专访就到这里，是由本台记者远远采制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来了第一书记，贫困村庄大变样。继长子营镇窦营村第一书记樊卫东，近日记者走进了长子营镇窦营村，只见往日的贫困村发生了变化，路面干净了，排水通畅了，村里还多了一处文化活动中心。说起这些变化，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驻村第一书记樊卫东。樊卫东是西城区椿树街道工委的一名副调研员。2015年11月，他被派到窦营村任第一书记。刚到村里，看到坑洼泥泞的村路和脏乱的环境，心里很是没底。樊卫东回忆说：“ 刚来的时候啊，一进村啊， 正好赶上那个冬天，玉米街呢满大街都是，环境确实不太好。当时呢确实是怀着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到村里来，作为第一书记参加市里培训，我感觉要完成这个使命也很强烈。但是一看到村里环境之后，确实也有一定顾虑。然后通过跟这个两委班子通过我们交流，找出我们这个村里现在出现这个病症，包括以前的这个老书记和现在的村委挨家挨户先拜访老党员，求得这个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在这个前提下呢，发动这个村民开展了这个大搞这环境卫生的战役。短短两天吧，我们清理了几十车的这个垃圾，使我们这个村村貌呢一下有一个变化，对我这个刚一来呢也树立了信心，证明咱们这个村民呢很朴实。 为了摸清村里的情况，来不及休息的樊卫东又把村干部、老书记都请到了村委会，与他们促膝长谈，了解村里存在的实际困难。经过调研，村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下水啊，是我们在2015年做这个2016年工作计划的时候，鉴于这个我们这下水道年久失修，局部呢下水道内部啊都已经坍塌了，可能不具备抗大雨、抗大涝、排水能力。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村委会呢就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吧，然后把它呢作为新年线重点工作。 村里年久失修的排水设施，每逢雨季都会导致村里道路积水严重，大大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樊卫东认为，当下必须抓紧办这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是到了实施阶段，樊卫东又遇到了困难。 因为修这个下水之前呢，要动每户村民家的散水，这个牵扯到村民的个人利益，在这个做协调村民工作基础上，也是顺利实施了下水的改造，也是力争在这个今年的720大雨之前，完成了工程。在这个大雨当中呢，村儿这排水也经历了考验。 排水畅通了，积水问题解决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也便利了许多。长子营镇豆营村村民郑振通。 今年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各户的房后的一个散水，还有排沟的散水。以前呢，挺大水流不出去，村会多水，现在就不用村里多水了。按今年呢，我们已经把这改造以后，现在你像我们村这个房后头，一般的都下上管子了。对这个积水这块一个难点呢，我们给解决了。我们今年不又做一个那个地下管道的排水管，今年也经得住考验，把党员这块还有这个群众都利用起来，把咱们排沟、清清、花草树木的，咱们都整理整理，给他建立一个美化环境，大伙不都挺开心的吗？ 认真的工作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让村民们打心眼里认可了这位第一书记，他也很快在村里扎了根。豆营村党支部支部委员郑光荣： 樊书记办事认真，该说的就说，直爽在这儿。 我们打算呢，就是主要是多功能。 环境美了，居住条件好了，第一书记又开始考虑起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在采访中，樊书记兴致勃勃地带记者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心。 建设一个标准羽毛球场地，在羽毛球场地的两侧准备再建两个这个乒乓球活动场地。那我们也准备呢，采取那种可移动式的，在这块场地能充分利用。然后这个位置，我们准备把我们村里现在那个图书室搬到这间呢，准备做一个棋牌室。 建成后的活动中心面积将达到470平方米，集多媒体教育、文化活动、图书阅览等功能于一体。季后村民们看书读报、唱歌跳舞、下棋打牌都能在这里进行。 村里集体的这闲置土地，结合咱们这个村里村民的需求，缺少这么一块文化阵地建，再通过这个第一书记的工作经费，再加上我们绝对共建单位的资金支持，两委班子经过这讨论以后，经过村民代表会事先咨商，整个按程序开始了这项工程建设。过去这是一个空场，这个可能环境可能有制约，活动不太方便。那咱们把这个建设起来之后呢，满足这个村民的这一年四季365天的活动就可以了。咱得满足村民不同需求。 听说村里马上就有自己的文艺活动场所了，爱跳广场舞的村民高淑霞心里是格外高兴。 挺好，健身。咱们这不是冬天跳舞，要每年我们伸不出来手，我们就不跳了。第一书记给我们建这个房子呢，我们就随便跳，跳到30都没事。 一滴汗水，一份辛苦，换来的是一份欣慰。细数到豆营村当第一书记的日子，樊卫东每天都有一个脚印，每一月都有一份记忆。采访结束时，他也跟记者畅谈起未来村里工作的发展规划。 通过这个镇里啊，给我们对接引进沃普生农业示范基地。未来的思路呢，就想借助镇里给我们打造的这个平台，通过村里啊跟镇里对接，包括跟市区的一些中小学对接，把它建成一个中小学的农业教育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建设呢，同时带动我们村的就是包括旅游业的发展。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时间20点整。